是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潘长江出生在一个曲艺家庭，父亲母亲都是辽北地区著名的评剧演员。1979年，他考入辽宁省铁岭县评剧团。这一年冬天，潘长江随团前往腰宝乡慰问演出，作为乡政府打字员兼播音员的杨云负责演出团的接待工作。潘长江对这个姑娘一见钟情，但杨云对她根本没有那种意思，弄得潘长江很没有面子。那后来他们又是怎样喜结连理的呢？大家好，我是红九，欢迎收听百年笑声。今天的笑星传奇呢，和您说说笑星潘长江的婚恋情缘。就在潘长江觉得这段感情没有希望以后啊，没想到机缘巧合，杨云来向潘长江的母亲学习评剧，潘长江自告奋勇当起了伴奏，并且呢每次都送他回家。但是杨云最终却没能考入剧团，眼看着杨云就要离开，潘长江央求母亲买来两张戏票，请杨云一起去看戏。在戏院里，潘长江对杨云一字一顿地说：小杨，我对你印象很好，其实我们全家都挺喜欢你的。杨云听了他的表白后还是感觉有些突然，只是说：这事儿啊，我得回去跟家里商量商量。那么杨家会是怎样的态度呢？我们先来听一段潘长江王平的小品《我的太阳》，听完之后接着和您说。 下面请听《我的太阳》。你这揍的是我的太阳， 您说这是？ 这不二泉映月吗？你以为我啥也不懂是不是？啊！ 哎呀，您真有学问，您听出来了。 不是您不明白，我们俩为您服务之前呢，得先活动活动手指头。 我才听说弹钢琴还用手吗？ 您给示范一回。还真没用手，他用的是爪子。 这是什么讲话呢？我没用手指头。 你想用你也得分开半儿。 你才丫的呢，学学，我教你，这是功夫，以后学点看。多简单。 行了行了， 你等你等你等你， 那地方凉快，您还是上那儿凉快 啊。他我是教你功夫， 不用您教，三岁的时候我就会，您还是跟这儿站着。 好好好，请演奏我的太阳。 他的太阳。 这乐队水平非把我的演唱技巧给耽误不可。 别甭客气，伺候您这样的角儿一只手就够。 我的太阳，请观众朋友们请欣赏我的太阳。 我让你揍星星，怎么给我揍？我让你揍太阳，怎么给我揍星星？把我气得糊涂。 你懂什么叫时差吗？ 时差？ 你们意大利那边有太阳，我们这边就是星星。等我们这边有太阳，你们那边又是星星。 那么，请问又赶上阴天呢？ 那就歇菜，哥们儿，走人。 站住！你走我怎么办？ 你爱怎么办怎么办？ 不行，揍我的太阳。 不揍 我的太阳。 你的太阳，谁的太阳也不揍。 什么意思？ 二锅头干活得有代价。 代价？ 你给我们什么了？就给你这么干的？ 早这么说，我明白了。呵呵，我明白了。好吧， 大大咧咧的，对乐师不够尊重，知道吗？ 喝着，喝着， 早这儿走。你这里边兑水了。 废话，就水， 有点像自来水。 什么？演奏我的太阳。 你的太阳， 请欣赏我的太阳。 什么调？ 原调。 原调。原调是什么调？ 原调就是原先那调。 还是原先那调？多高啊！ 这个高度我一时说不上来。 嗯， 不过我平常演唱的时候基本大体是这么高。 多高呢？ 干什么去？ 上厕所。 上厕所干什么？ 小时候落的毛病，一听你那声音我就要上厕所。 不许上厕所！ 不上厕所，在这儿他们罚款。 回来回来，回来！ 你叫我回来可以，不许再出那声音。 不是我 条件反射，知道吗？ 不，我吹这动静啊，意思告诉你调式有多高，是不是？大体应该是这么高。 我知道了，我知道，知道高低我知道，不就是？哎呦我的！是是， 对对对对，请各位观众朋友们欣赏意大利民歌《我的太阳》。 没喝酒劲儿了。 Con la acción de esta cadera rosa, nadie hace en esta. Cadera rosa, nadie hace en esta. 一遍一遍的写一遍啊，明烟炮烟炮是吧，明 不收啦，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酒为您主持的百年笑声。今天的笑星传奇单元，就让我和您说说笑星潘长江的婚恋情缘。在接受了潘长江之后，杨云向家人说起了这件事儿，家里人都表示反对，他们认为潘长江个子太矮，剧团工作没前途。杨云于是给父母做出分析，说潘长江的确个子小，但心胸宽，人品好，虽然他是个唱评剧的，但他身上有一股奋发向上的精神气质。之后呢，潘长江经常把自己的长处展示给杨云的父母看，渐渐的，杨云一家喜欢上了他。讲完这些呢，我们再来听一段潘长江严淑平的小品《过河》，听完继续和您讲述潘长江的故事。 唱着一支甜甜的歌，哥哥心中荡起层层的波，妹妹何时让我渡过你呀的河。 哥哥你要把河过，先要对上妹妹的歌，妹妹 杂交二号。 高峰怎么还没到啊？ 呀，这片庄稼应该抓紧时间打药了。 哎， 来不及了，已经长虫子了。这是什么虫子呢？身上长白道，须子往上翘，一排小白牙，眼睛像灯泡。啊！什么虫子？好吓人的！看 着。你往哪看呢？ 对不起，我以为你是虫子呢。 你才是虫子呢！ 哎，你是来接人的吧？ 啊，我是来接农科站的高峰，到我们那儿去讲课。 对，我就是，我上船了啊。 哎，你看着像吗？哎，你下来，我不是来接你的。 你说什么？你、干什么？你是人？快救命，拉我一把，快点！谢谢。 我让你下，你就得下去。 你让我下去，我为什么就下去？ 我是来接高峰的。 我比高峰差吗？ 啊， 差多少？ 差多少啊？ 啊， 就差了一 根。一根！哎呀妈呀！哎呀！你这姑娘怎么不讲理？随便拿棍子扑了人家！ 我不是来接你的，你凭什么上船？ 哼，你是来接高峰的，我就是高峰，我为什么不能上船？ 哼，土里土气那样，咋看咋不像。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你看我哪儿不像？ 高峰比你强百套啊，科技兴隆呱呱叫啊， 我看你有点不会夸呀，呱呱叫的那是蛤蟆呀。 高峰到哪哪发财，爱他的姑娘排成排，高峰要跟小个溜的支个招，合格里也能把钱捞。 高峰就在你面前站，你瞪着你那黑的乎的毛的噜的水的冰的亮的晶的，不大不小圆个隆咚大眼睛，就是看不见，看不见。 那志向比那青山高啊，那以后排排呀， 平平塌塌小土包啊，那以后排排呀， 他模样英俊像明星啊， 那以后排排呀，大耳朵大嘴小眼睛啊，你不看 我 呀？ 我看你这人真讨厌。 那你是没细看，细看我这人还有点啊，招人烦呐、啊。哪来一呼？ 别嗨了！ 哎呀，没嗨完呢，就差一点了。哪来一呼？嗨不嗨呀？看起来，那高峰是你心目中的偶像 啊。啊，实话跟你说吧，我是不知道他有没有对象。 要是没有呢？ 那我就不把他当成偶像了。 当什么？ 当 说，别稀里糊涂的，说清楚当什么？说 当 说当什么？ 当对象你管着吗？你干啥？ 你说话要算数。 当然算数了。 那好，我就正式向你宣布，高峰就是我，我就是高峰。 我不信，哎，我考考他。哎，我考考你。 这是他要考考我，哎，考点啥？ 考点能源小常识啊！ 你会考吗？ 当然会了，我呀小火慢工，一会儿就把你烤的外焦里嫩，软软乎乎，热气腾腾。 你在那烤地瓜呢？你啊？ 你往烤啥呢？ 我来问你来答，什么地上种什么花？ 这个问题难不住我，水面能种大西瓜，又甜又黏又起沙，又甜又起沙呀，嘚儿嗨嗨，嘚儿嗨嗨，甜掉你的牙。 我来问你来猜，什么发芽水里栽？ 这个问题难不住我，羊羔牛犊水里栽，都是那个双胞胎，都是双胞胎耶，嘚儿嗨嗨，嘚儿嗨嗨，把你嘴饿歪。 我来问你来说，什么下蛋什么抱窝？ 这个问题难不住我，你少管蛋你个抱窝，有鸡有鸭也有鹅，有鸭也有鹅呀，嘚儿嗨嗨，嘚儿嗨嗨，男的少女的多。 啥？ 啊，不对，公的少母的多。 你在骂人呢？ 哎，我骂谁了？ 骂我你什么下蛋 干什么报我？你怎么扯上了我嫂子和我哥？ 你家有个饲养场对吧？ 对呀、啊。 种蛋归谁管？ 我嫂子。 电器孵化又归谁管？ 我哥。 这不得了吗？你嫂子管蛋，你哥报我吗？ 这，那你也不是高峰。 哎呀，我的妈！费了这么半天劲，我怎么就还不是高峰哎？ 科技知识你不懂，钱是顺子下红吗？ 你才不懂呢！ 你不懂，你不懂，你们家谁家里种西瓜呀？ 看来我不给拿点真玩意儿，你是不能相信我了。你看看啊，这是现代科技，无土栽培，水箱里放上营养液，你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种个羊羔长个大牛， 那不能。哎，你再看看我最新培育的四四方方大西瓜，姑娘请看。干嘛拿错了？ 我的照片怎么到你手了？ 你忘了，你们村子闹鸡瘟的时候，是我给你开了一张药单，在你给我写感谢信的时候里头夹着一张照片。 那你真是高峰。 嗯，实在对不起，非常抱歉，我不是你心目中的偶像，实在是让你大失所望。 我失望啥呀？ 不是因为我 小啊，又不是缺点，秤砣小压千斤，胡椒小辣人心。 对，这话我爱听。雷锋同志个不大，可他的精神传天下。董存瑞个不高，关键能举炸药包，科学认为算是浓缩的都是精品。 对不起，我误会你了，精品同志。 没关系，像我们搞农业科技的人经常被人误会。风里来雨里去，一年四季离不开庄稼地，这头发没有时间理，胡子没有功夫剃，就我这模样站在你的面前，实在是让我这心里头啊过意不去。 那我刚才，哎，你不生气吧？ 啊，不生气。 那就上船吧。 哎，上船嘞。等一会儿，刚才你说的话还算数不？ 我说啥了？ 嘿，你忘了倒挺快。你说如果高峰没对象的话，你不把当偶像？ 人家那不是随便说说吗？ 哦，啊，你随便说就完了。好，你说话不算数，我也不算数，你们村我不去了。 哎呀，你回来！ 还没走多远呢。请问还有什么其他事儿吗？ 上船吧。 有门人也。 安唱着一支甜甜的歌，哥哥心中荡起层层的波，妹妹何时让我渡过你呀的河？ 小船悠悠水中过，花开河面层层过，可层层过，采一朵水面花，妹妹送给 刚才您听到的是潘长江、严淑平的小品《过河》，下面呢，我们继续来说说孝星潘长江的婚恋情缘。就在两家家长都同意之后，一次杨云开玩笑考验潘长江说：“我是农村户口，要是将来你嫌弃我怎么办？”潘长江说：“我就攀上你这个人了，就算你是地地道道的农村人，我也就相中你了。即使要饭，我喝稀的也给你吃上干的。”1981年8月31号，潘长江和杨云举行了简朴而热烈的婚礼。从此，这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啊，给潘长江的艺术事业带来了更大的创作动力。好了，和您聊到这儿呢，今天的百年笑声节目也要结束了。最后送你一首潘长江演唱的《男人四十一枝花》，主持人红酒代表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男人四十一枝花，狗脾气活得尴尬，莫非世间有魔法能让刺绣变神话？男人四十一枝花，花天花地眼不花，我这花要落哪家？四十岁的人生不再复杂，头顶罕见的羽毛，浓密的胡渣，朋友们